着我们逐渐建立起来这个市场秩序呢？那从中我们是可以看到，其中到底这个草案有哪些媒体报道的是真实的，有哪些确实是一些传言呢？那今天咱们节目就重点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副教授朱威长老师。朱老师你好。 大家好。 那咱们先说说我们近期看到的很多媒体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报道哈，就说十号经济参考报当中哈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呢互联网约租车，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这个专车，这个监管意见最快是在本月公布，那么意见呢将对参与网约车运营的平台公司、车辆、司机几方面做出新的要求。对于加入网约车平台的私家车，需要将车辆变更为营运车辆的属性。业内人士也表示，超过90%的网约车其实是由私家车组成的。新政出台之后，如果真的是照这样的一个草案的一个规定出台之后哈，这个私家车要参与网约车运营，就要变更车辆性质。一旦变成营运车辆呢，报废年限就会变成8年，这会让很多私家车打退堂鼓，尤其是对滴滴优步将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经济参考报的记者也是从参与网约车监管意见制定的消息人士处得知，这个意见是由交通部联合多个部委出台文件，车辆平台公司需要获得道路经营许可证，车辆呢还需要获得营运证，而意见对于营运车辆的属性并没有要求，但是私家车要营运的话，需要把车辆的属性变更为营运车辆。网约车司机需要获得上岗证，要实行差异化服务。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他也专门点出来说，这个网约车的运价呢，要高于出租车定价的50%等等等等啊，在众多的这个规定当中呢，提出了这么几点。那这样的一个报道出来之后，当然不仅仅是经济参考报这一家，很多媒体也都做了类似的报道。很多网友就觉得，哎呀，要抒发一下自己的意见了。我们也看到很多网友在说哈，说这哪是在保护出租车行业，这就是在保护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人，还有这个出租车有直接关系的相关部门的利益不受侵犯。其实我们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害了，而且呢也直接说这就是扼杀了一个具备较强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这个网友的观点哈站得还比较高。那也有人说呢，说出租车要是好的话，谁会要专车呀？要是照草案这么说，只能让行业因为受到保护而停滞不前，百害无一利。也有人说呢，这个出租车好，那干脆就取消，要是专车这么好，那干脆就取消出租就得了，那所有的车辆都可以招手即停，公平起见，那没有办法接入平台的车辆也应该允许拉活啊，路上少了出租车，那没准交通秩序应该会有大的改观啊，等等等等啊。网友们的意见呢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都有，那刚才我们挑出来的这几个呢也可以说代表了不同方面的一些观点。那我们首先呢也是来想请问一下咱们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朱教授，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出租车专车之争，其实由来真的是已久了，包括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根据之前出现过的一些出租车司机因为觉得生意被专车抢了，然后他们就有一些集体的行动，包括说是罢运呢、等等一些事情，我们都做过专门的一些分析。那么从您长期观察这件事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专车和出租之争它到底是哪几方在争，他们争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哈，更多的是一个利益之争。首先这个利益是谁呢？一个是新旧产业之间啊，我们说的是旧产业肯定是出租车司机们，这些师傅非常辛苦，而且在中国现在这个体系之下交很多的份子钱啊，而且呢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挣的钱却不多。他们呢发现自己的饭碗被抢了，本来活就不多，现在又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他觉得自己饭碗被抢了。另外一方面的代表呢就是新的这些啊，我们说这个网络约车的司机们，这些人呢很多更多的是一些兼职司机，他的车辆好吗，接入这个平台的车辆大部分确实是私家车挂靠的租赁公司的，所以他们认为呢，我自己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啊，作为一个新的这个利益的代表，那么呢这个市场理应为我新的发展方向让位，这是第一方面之争， 这也是我们大家能够从最表面上看到的 两伙人啊，这一伙人一伙是传统的出租车司机们、师傅们，还有一伙呢是新兴的这些做兼职的这个网络约车的这些司机们。第二种争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利益之争，是政府利益之争。 咱们说李总理一直在拖啊，简政放权是吧？其实在我看来，除了放权之外，还有简政放钱的问题。啊，我们知道，看到最近那个，就今天还是昨天哈、啊，上海啊，还有这个杭州啊，现在在搞出租车改革。 嗯， 上海 这个消息我也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哈、嗯。杭州这个改革可能要拿出1亿来补， 甚至更多 一亿更多哈、嗯，要补充一些以前的收的这个相关的 钱，要退回这些原来交了份儿钱的这些，包括这个抵押金的这些出租车司机们。 不管咱们说这个效果怎么样，也不管最后他说的有三种经营模式或者是效果怎么样，但是我仍然为这个杭州市政府点个赞。毕竟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简政放权，更重要的放钱。就像现在这个草案一样，在一个新的事物发展的时候，政府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角色？一部分人认为啊，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啊，仍然把权力加在手里。但这部分呢，可能不符合这个互联网加的发展方向，也不符合市场化的方向。还有这种观点认为呢，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交给完全交给市场，交给技术去优胜劣汰，交给技术，政府这是只是做一个守夜人的角色。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管一管，没有问题的时候就让他往前跑，所以这是两种不同利益的冲突。如果再有第三方面，如果再说一个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整个大的方面，就是新旧产业和人的观念的一种冲突。我不知道那个高婷你哈，以前我出去的时候都是没有车的，都是打用招手打出租车呀， 没错， 尤其是车限行的时候是吧、 嗯、 现在我的观念转变了，我不会把我这个预计打车的用十分钟、五分钟、十五分钟的时间，我不会计算在内。为什么呀？我出门之前就约好车了，我出门之后车就在门口等着我。这样的话，我只需要把时间计算在路途中就可以了。人的思维在转变，所以说这是一个新旧产业，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剧烈的碰撞。我再举个例子哈，高婷，你有那个照相机是不是？我们说以前用的照相机是用胶卷的呀，现在是用数码的，谁还用胶卷照相机啊？ 以前用单反，现在用手机。 这倒也是，哎，手机也是一个改革方向，因为它毕竟和手机里和在照相机跟手机功能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呢？越来越便捷，而且数字化。那么以前生产胶卷的柯达公司现在还有吗？世界第一大，几年功夫倒掉了。 确实是，听朱老师这么一讲哈，这样的一个出租车和专车之争，其实争了这么长时间，要分析起来，其实中间不但有我们能够从表面上看到的两伙人、两群人之间的之争，那同时呢，还有政府它是不是能够正确的面对这个权利该怎么来行使，服务该怎么来提供，以及刚才我们说到的怎么来适应全社会，怎么来适应这个新的技术带来的一种变革。但是说到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个针对专车这样的一个监管意见的草案，媒体也报道了几点，当时真是看了这几点之后啊，我就非常理解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网友们的这种情绪了。说本来这个，当然刚才朱老师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大家也都了解，出租车司机本身他是一个要交份子钱，然后呢还要可能要压一部分钱才有这个运营的资质，每天可能在路上要跑十几个小时，很辛苦的一部分人。但是确实就是这样的一部分人，因为这个牌照的限制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原因，在只有出租车的情况下，作为社会当中的普通一份子，我们招手去打车，是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可能高峰期你20分钟站在那儿，你走都没准走到了，你就打不着一辆车。而这个时候应对这样的一种需求，专车出现了，应对我们说呀希望还北京一个蓝天这样的一种需求，专车出现了，拼车出现了，等等出现了。但是随之而来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风险问题啊等等也出现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意见出来，我们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呢，其中提到了两点，应该是特别引发大家关注的。一个就是价格问题，现在专车，我们所指的这个专车呢，其实价格大家都觉得不是很贵，当然我们可能更多的了解一下，它其实是受到了一些很多这个风投的一些资助和补贴的。而这一次呢，我们说到说这个网约车的价格要高于出租车定价的50%，大家一下说哇塞，出租车已经不便宜了，这要一规定它必须要高于50%，那以后这车就不用打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专门提到了说这个车辆的性质，如果说改成了营运车辆的性质，它这个时效，这个车辆它的运行年限哈，就会强行缩短到8年。而对于一个私家车车主来说，谁真的是说8年就会去换一辆车呢？他这个算一算账，很有可能就会有人打退堂鼓了。 嗯， 那么我知道朱老师对这个 意见其实是从头到尾都在关注，而且草案您也曾经看到了。那对这样的一个报道，尤其其中突出的这几个点，您怎么来看？ 我所谓的关注就是一直在提批评意见哈、 啊， 从开始没有出台的时候，到现在马上出台的时候，一直在没有放弃。我觉得个人觉得能为互联网加进一点力量，我觉得是应该的。我还要纠正一下哈，这个高婷，你刚才讲的一个人开8年的车就要换掉了，这个不是换掉啊，报废是什么意思啊？ 就不是换掉，对对对，您这说的非常 明确。没了，这个就卖1000块钱，你的车辆就进那个回收站 了。 那我开8年之后，我开到4S店置换呢，对不对？ 嗯、 原来的车假如说50万的话，8年之后我猜它怎么也整个十几万吧、 嗯。 那有个回头钱儿，你看报废的意义就是没有了，给你1000块钱的象征性的补偿，这个车就被回收了。 嗯，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理解，它绝对不是说8年之后这个车还可以再卖，不是这样的，不是二手车。这个我对它的理解是几个方面哈。 嗯。 第一个方面，我看有的报道说是价格要高50%哈，这个我不知道这50%数字从何而来的，因为 草案当中有吗？ 我从最近版本的这些草案中没有看到过具体的数字，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在事实基础上的一个，可能是一个有。比较有根据的一个分析。为什么这么讲呢？在这草案中说过几句话啊，值得关注。第一句话呢，就是他说这个跟出租车行业啊和这个传统专车呀、啊、要进行差异化管理和差异化服务。 嗯， 就差异化的服务什么意思啊？他 这也是我们想问的， 对，个人认为、 这个、差异化到底是指什么？ 他是指的档次，这个是最根本的，就是档次。比如出租车，他在这你看觉得很多人觉得很贵，但是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很便宜啊，不过档次。起步价就10几块钱嘛，从机场跑到我家东四环也就60多块钱，不到70块钱，啊，这个是普通满足了就我们说中等偏下的这个老百姓的出行需要的，这个确实。那有人说了，已经很贵了，怎么还中等出行偏下呢？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去参加一个重要活动，你车限行的时候，或者是当你接一个重要贵宾的时候，在飞机场。你不能用出租车去接呀，你一定有一个单位的车去接，好一点的是吧？但是单位如果没有这种车的话，那必须得用，怎么办？到租车那里租吗？还得找司机，还不如就有专车，好一点的专车。所以这个就是差异化的管理，这个就是差异化的服务。所以差异化的服务的基础就是好车，而且时间人为你着想，为你特定，时间由你来定。所以这个价格肯定高啊，高出是不是50%？这个不敢说。第二个呢， 草案当中没有说这种明确的 没有明确的讲 规定， 但是第二个草案中还说什么呢？专车的这个价格呀，完全交给市场来控制，这个是明文有规定的，完全交给市场，完全交给市场什么意思啊？50%是有可能的，那500%也是有可能的。你要打一个我们叫特斯拉是不是啊？那很有可能一个出租车，假如说20块钱的话，那50%是才多少钱？才30块钱，怎么可能你打得了那个车呀？对不对？起步价都不止啊。所以这个差异化的，像很多这个打车软件是可以选车的。那既然选了这个车，那你要肯定要为这个车来买单呢、啊，当然要高啊，这个没问题啊。 豪华型、经济型、舒适型不一样、啊。 说写50%，这个肯定是不准确的。 嗯 啊，肯定是不准确，而且非常不准确啊。第三点，我讲一下，就是这个关于报废的问题和车辆运营的问题哈。 嗯。 这个草案其实最根本的核心就是三个证。 三个证。 三个证。 嗯、 第一个证是给平台的，这个给平台的证呢，我们叫那个道路 经营许可证。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嗯， 给车就是所有的车接出来之后，车有一个证，把许可俩字去掉，道路运输证， 嗯， 啊，给这个司机这个人本人，他现在有一个从业资格证，从业资格证， 啊， 对，现在这个从业资格证好多啊，这个什么律师啊，什么教师都有从业资格证，我不知道你 们 主持人也有从业资格证， 都有记者都有 资格证哈、啊，所以这个重新上岗还有很多的重新考试还是挺难的。毕竟现在咱们专车司机这个证还没考，但是我看其中的有一些要求什么的，比如说驾龄满3年呢，比如说原来我们提到的是无犯罪记录证明，就我一直在呼吁是搞无犯罪记录证明，现在看来它是可能是没有，无犯罪记录证明这块稍微放的宽一点，可能是没有酒驾，没有重大的这种啊这种对这种交通事故没有，比如说3年以内没有、嗯、三个周期没有扣满12分，哈哈、 哦、 像这种你就不能坐专车了啊、 嗯、 所以他这个放在火车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宽泛的。 一会儿 我们如果时间现在可以接着讲的话，那可以直接讲一讲这个我们说的是运营车辆的性质的问题、 嗯、好，我也需要朱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运营车辆的性质。刚刚我们专门注意到他这个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哈，就是刚才您说到了 车辆的平台公司等等，他们是需要获得这个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然后车辆呢是要获得运营证的。那么意见当中，我看多家媒体的报道都说到，说意见对于营运车辆的属性没有要求，还有后边有个但是，说这个但是私家车要营运的话，要把车辆属性变更为营运车辆，这句话怎么来理解？我觉得读起来都有点绕口。 嗯，这个其实有个比较深的背景在里面哈，这个背景就是现在在互联网专，哪怕在专车领域吧，咱这么讲啊，其实分为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私家车挂靠在一个租赁公司， 嗯， 这个私家车的性质是什么呢？还是自有自营，就是这个自己使用民用的，不是运营的。 嗯， 还有一种呢，像比如说像某些专车公司，它是自己有车，自己花了大量的钱去买车，买完这个车作为租赁车，然后再找一部分人做司机啊，这个签了这么一个协议，所以他还是这种模式的。 嗯， 那所以说呢，现在后一种模式的人呢，前段时间有个著名的广告是吧，去黑前一种模式的人。 我们节目当中也专门提到过这一个。 这个我觉得有点违反商业伦理，咱不说法律，商业伦理是有点那个有点问题的，因为别人出现问题没必要你去提示，没必要你去问题，你可能也出现问题啊，这个没必要这样搞。但是呢，这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这种经营的模式。 嗯， 经营模式之后，这个时候重点在哪儿呢？就这个车辆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如果按照前一种模式的话，那什么车辆都可以；那么遇到后一种模式的话，那只能是运营车辆才可以。所以这是个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这个草案中，在这个规定中必须要说清楚。但是这个草案我们可以看到，就现在叫草案吧哈，没有把这个东西具体说得很清楚。但是呢，他实际上这个表达已经把自己的态度说得非常非常坚定和清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那个运营的车辆啊，就是从事专车的这个车辆本身得有一个交通运输证，要办这个证。那既然办这个证的话，实际上他的另外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车辆必须要转变成运营车辆。转变成运营车辆，只有转变成运营车辆才能办下来这个我们说这个道路运输证。 嗯， 道路运输证办下来，有人说办个证又有什么难，又何难，无非跑一跑嘛，是不是？现在都简政放权，可能一站式办公就办完了，但实际上对你本人的影响会比较大。第一方面影响呢，就是这个车辆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是最多八年报废，还不是 还有公里数的一个 60万公里或八年报废。 嗯， 有个别城市规定在6年呢。你想啊，一辆私家车，我不知道你的车多少钱啊，我的车我觉得还是比较贵的。如果我还没事儿去拉拉运输，想填补家用的时候，我一考虑办个证，我一考虑我每天专车，现在全国平均下来这个专车啊，以滴滴为例，他每天最多平均就是4单，一单能挣多少钱呢？八年下来能挣多少钱？能不能把我这个车的损耗保回来还不好说，还得浪费我大量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车 或者干脆就因为转变了，所以干脆连职业也变了，我不当老师了，我直接当专职司机了。 啊， 这当然这是另外一种思维。 这个利润还没那么高，要有这么高的话，我可能就去做专车司机了哈。这个也是没问题哈。这个，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你车的交的保险有问题了。 对 吧，我们交的是自动车的险呐，那么商业保险你可以看看，感兴趣的那个听众们可以自己查一查， 保费能高出多少来呀？ 而且保险公司也不愿意给你保啊，很多的，不喜欢高，因为你运营天天在路上跑，现在路上跑出事率都很高啊， 几率很高。 对呀，所以像这种问题，我觉得不可回避。如果这个政策出台之后，毫无疑问，至少我觉得有很大部分的这个司机肯定就不愿意再去投入到这个专车市场了。 尤其要是针对这个差异化的服务，那也就是说要求这样作为专车的车，它本身的价值会很高，然后你再硬性规定它的年限，报废年限从正常的一个私家车到一个运营车辆8年的时间，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就像刚才朱教授分析的说，那一下算经济账，就算是有什么美好的动机，说希望能够跟大家拼车出行，多结识一些朋友，不只是冲钱去，但也考虑到损失如果实在太惨重了，那也可以不做这件事情。 这个一会儿还要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不坐专车可以试试顺风车吗？ 那么 一会儿可以在规定中也有规定，一会儿如果那个咱们讲完这个话题，讲下个话题的时候，可以讲讲顺风车和拼车出行。 嗯，那继续说到咱们说这个运营车辆的一个性质，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呢？这个意见当中既说对营运车辆的属性没要求，然后又但是说这个私家车要营运的话，要把车辆属性变更为营运车辆。这个我觉得它真的是， 他说没要求是没有规定，不是说我法律直接写的对他没要求，没有这样的话哈。 嗯， 这个就是没有规定必须得是什么车辆性质，但是只是说需要办这个证，怎么办下来证，这个证需要什么， 目前看是必须要变成运营车辆，那么会不会有万分之一的可能，等到有一天，等到这个过了段时间之后，随着这个世界的发展哈，社会的发展，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国务院呢对这个出租车的这个专营啊，可以彻底可以取消了，取消以后，或者发生了这巨大的变革，把权力交给地方政府之后，会不会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把这个运营车辆不需要转变它的性质的时候，或者增加一种性质叫准运营车辆性质。准运营车辆性质加上这种东西的时候，也给他办一个道路交通证、运输证，有这种可能啊？因为我前段时间录那个央视的那个节目的时候，就曾经讲过这个问题。我说是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加一个准运营车辆性质？然后那个当时那个王老师哈，这个王春云老师还问我说：“准运营车辆你指的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点说的特别，我自己想出来的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按照公里数来判断呢？按照公里数来判断呢？如果每天你只接四单。那肯定不是专业的运营车辆，那你如果你专业在路上跑这个活，每天拉四单饿死了，是不是啊？一定是兼职，那兼职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你的车辆一年一检或一年两检就行了，没必要给它设立这么一个坎儿。但是你每天如果接四十单呢，那你就是专营的了，专营呢当然是运营车辆没有问题啊，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可以通过单数来进行判断一个划分，不要把专车一刀切。他这个写这个法律的人一定没有考虑到中国和世界互联网专车的这个司机的职业情况，我感觉大部分的都是兼职的，他就认为都是专职的，一刀切，这一刀切伤害了大多数的人的利益。 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就是我看到这个报道当中提到这一句话，多家媒体是专门点出来之后，所以刚才我专门也是在节目当中哈，请这个朱威教授来解读一下到底是怎样的。那么朱老师也是从自己的分析和对事情的这个前后的了解来说，很有可能这是一个立法的技巧，有可能是留了一个以后发展方向当中有可能会去做一个调整的一个空档。 非常有可能。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现在媒体报道的这两个点，那么如果说是从草案当中来说呢，朱教授认为他实际上在草案当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有一些呢是说根据草案的一些精神可以推断出来的东西， 对， 所以大家也不用说是啊怎么可以这么硬性来规定说必须要高出50%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和很多人也就是和我们公众利益它是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它的出台，那么在现在依法治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依法行政这个大环境下，这样的一个政策出台，它是不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法律程序？它应该走几步？那么如果公众包括利益各方，它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它需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那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请朱威教授继续来和大家分析。我们警法在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喽。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在说到的这个事情，就是专车出租之争，实际上是谁和谁之争？这个新的专车规定如果出台的话，哈，它到底是一个血洗四方的规定呢，还是说正在努力的去维护市场秩序？刚刚我们其实已经请政法大学的朱威教授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专车出租之争是谁和谁之争，那么中间呢到底有多方利益的哪些在其中是有自己的一个利益诉求的？那么其中我们也想到现在的这样一个依法行政大环境下哈，如果利益各方想表达自己的诉求，包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在马路上伸手拦出租，或者是拿手机约这个专车的朋友，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没有办法 参与到其中，毕竟现在还没有正式出台，还是草案阶段。 嗯，这个咱们现在国家的法律规定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立法有一个好处哈，就是让更多的社会的力量去参与其中。最近一段时间各个法不都是这样吗？从网络安全法大讨论， 嗯， 从侵权责任法开始，到侵权责任法网络侵权司法解释，到现在的专车互联网约车，都是让社会学公众参与啊。这个我这个任何一个法律出台都会有一个网站，上面把法律公布在上面，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提，然后我们学界也搞了好多的研讨会，就我就参与的研讨会可能就不下十几次，然后把法律意见提交给上去。其实这个草案在我看来这一路走来改了很多了，已经改了很多，说明这个交通运输部也好，还是在听学者们和听社会的呼声和意见，这是肯定的。 嗯，改了很多呢，印象最深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改变就是对专车的这个态度问题。以前专车合不合法都是个问题，现在是合法了该如何约束的问题，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以前是判死刑。 对，所以我就说那天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对这个互联网约车这个规定到底怎么样。我们说更多的还是五五看，这个好处在哪儿呢？他至少承认了互联网专车的合法性，有一个程序去办，虽然他办得很复杂，需要向社区的市以及县去申请这个许可证。那么像滴滴为例，它有360多个城市，怎么去申请？多少个城市？这个虽然很复杂，但是毕竟有一条路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同时，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规定啊，它是一个部门的规章，它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在未来互联网加发展大趋势下，一个规章，一个部门的规章能不能管得动，能不能牵住这个互联网加的发展，是不是它的执牛耳者，我觉得力度不够。将来看一看，看清形势，更高层次应该在于立法。 您是说针对专车这样的一个问题，还会要 系列问题？系列问题，这是专车是其中一个，互联网加我们知道现在工业4.0时代有好多问题和产业问题和法律问题需要解决， 包括刚才您提到的顺风车的问题。 顺风车的问题在这里面也有规定，如果大家如果你下次再做节目，我们单做一场顺风车的节目，因为今天时间关系讲不了那么多了。 确实是一个上午的这个30分钟的直播哈，确实是很难融入把专车方方面的问题能够融进来，确实是并不太容易。那么刚才呢，我们请政法大学的朱威教授跟大家说到，其中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天的节目让大家能够了解专车出租之争，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谁和谁之争，哪一些利益在其中，希望能够更多的去维护，让自己的利益能够更多的去发展。那么刚刚呢，就是朱威教授也是说到了，其实现在在草案阶段呢，仍然会有这种向社会公开意见的一些渠道，包括专家学者把自己的意见充分的表达出去，包括社会公众通过媒体的平台发布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相信立法的这个部门，不管是交通部也好，还是以后再有立法的时候，这个相关的立法机构也好，他是能够听到大家的这种呼声，了解大家的这种需求。那么每一个人都真正为我们关心的事情，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多出一份力，现在是已经有渠道了。就像刚才说的，从以前的是否合法判了死刑说非法，到现在怎么来约束，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那么我们也希望正式出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能在其中看到更加符合大众的利益，更加符合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一些亮点在其中。好，非常感谢政法大学的朱威教授。那朋友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我是高婷，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啦。 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电庆狂欢 Vitas 2015年10月30日公体，畅享城外城之夜。您身边有这样的银发达人吗？60多岁学轮滑，70多岁玩摄影，80多岁搞发明，推荐他们参加银发达人秀。9月20日前关注北京爱家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8501-1703，推荐有奖哦。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